哦，回聊12月15号的金盔天色啊，就还有15天就过年了， 还有15天呢，又是新一年了，2014年就快到了。 但是在美国的情况呢，我们从开台以来都是说美国会不会退市，会不会退市，每一周都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在下个星期呢，就很可能会退市了吧，是吧？ 这个星期三跟星期四呢，美国的联储局呢 ，Federal Reserve 呢，它会 17、18号了啊， 对，进行今年最后一次的议息。应该就是现在我觉得呢，他退市的机会还是有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上个星期美国的国会就是共和党跟那个民主党呢，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就是把那个预算的拨款呢已经通过了，未来两年之内呢，美国也不需要再担心就是出现重演那个10月初的时候，政府局部因为没有资金运作，所以要停摆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既然美国国会已经过了这一关的时候，财政原来呢应该是已经是解决了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联储局可能会考虑就是大出一小步，就是这个升息踏板呢，就是有机会退市了，因为 而且其他的数据都比较做好啊。 对啊，在此之前，我觉得就是美国联储局不会做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财政的原来在前面还没有解决，但是现在已经解决了一半的时候，我觉得是有机会，因为我们看回呢，就是美国最近的数据呢，就是第三季的 GDP 它的增长呢是有3.6%，还有就是上个星期前个星期它出来的最新的就业数据呢也是比较好的，它失业率呢已经干到去7%的水平跟那个目标的6.5%呢越来越接近了。还有就是他的非农职位呢有20万3000个也是比较好的数字之前两个月也像是也是往上收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无论从经济增长方面呢或还是从那个就业市场方面呢，他还是有条件去做那个退市的行动的。 但是退市的那个行动呢，始终都因为那个数据做好，但是数据那边好像有一点水分，就像那个就业率有20万份呐，但是就是 Obamacare 是吧？奥巴马的政策上台的时候，创作很多那个临时的工作，所以那个数字就上得去。另一方面呢，就是那个GDP 虽然是出现很高的数字，是3.6%啊，但是有超过30%都是因为那个企业的库存比较多。如果今个星期退市的话，那个息率会不会高了上去，然后令到那个销售的情况比较下降啊？所以那个库存就卖不出去呢？ 这个有两方面呢，有从好的角度去看呢。就是他生产的货呢，就是卖不出去，所以库存就增加了。库存增加就令到这第三季的 GDP 呢有3.6%，增长。但是从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去看呢，就是因为需求比较强劲，所以呢，他的企业的库存也干了下去，他们有需要去补充一个库存，这是比较好的角度去看呢，看同一件事情呢，我们都说就是半杯水的原理呢，就是你半杯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就是从什么角度去看呢？但是还是有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看到最比如是上个星期出来的那个零售销售的数字呢，它升幅呢是比较理想的，是0.7%，是近半年最大的增幅了，还有就是前个月的零售销售呢也是比较强劲的， 我觉得就是美国人呢，他们是比较愿意去消费的，比较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可能是加强的。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是一件好事。比如是前个星期他出来的数据方面呢，就是他的收入了，个人收入了，是轻微的下降了0.1%，但是他的个人支出呢，就是消费方面呢，还是增加了0.3%，从而令到了他的那个储蓄率呢，就是由5.2%呢，降到是要下去4.8%，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人他不放太多钱在银行呢，他就是把那个钱呢拿出来消费，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经济有70%呢，这跟那个消费是有关的，要是美国人对前景信心大了，愿意消费的话，整个季度的那个 GDP 呢，肯定也不会太差，所以我觉得就是轮数据呢，它还是有条件去做一个退市的行动啊，可能就是不会真是太激进了，它可能会拔出了一小步。现在它每一个月呢， 是象征式的那个 taper 啊， 对对对，它现在每一个月呢买呢就是850亿呢，就是有400亿呢就是那个 MBS。有450亿呢就是国债，我觉得要是他可能就是先减少了五十亿的国债啦，或者是每一国债跟那个 MBS 都减少五十亿，就是够100亿了，那也是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始终来说他也要踏出这重要的一步嘛。上个星期来说，这为什么我觉得他有机会退市呢？有机会 tapering 呢？最主要来说就是他上个星期那个国会通过了那个预算拨款之后呢，我们见到美国的股市不但没有上升，还跌了下去，星期二了，星期三、星期四三个交易日呢，都是跌幅都是很可观的。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十年的那个债息呢，就是 U 呢，十年的 U 呢，升了上去，最高曾经见过就是2.9%的水平，这都告诉我们呢，就是市场呢已经开始消化呢，就连数据退市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星期我觉得就是 被退市的心情呢，已经 对。联数局它会不会退市呢？是50%呢，就是会搭出一小步，50%的机会呢，就是可能是留待明年1月或者是3月才搭出这一小步。上个星期那个我们说回那个外汇市场呢，其实我们也见到，其实美元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个别的货币呢，比如是日元呢，跟那个澳洲元呢、澳大利亚元呢，它走势是比较弱一点，其他呢，叫欧元呢，跟那个瑞士法郎呢、加元呢是比较强一点，那还有就是英镑呢，就是先升后跌，就是走不上去的时候回吐了部分的升幅了。最主要大家都留意到留意到就是日元跟那个澳元呢，它走势是比较偏远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大家对经济的前景比较看好的时候，那个 carry trade 呢，就是套市的交易呢是比较活跃的时候，日元呢叫活跃的那个日元呢就是一个融资的货币嘛。因为它第一就是大家都不看好它的前景，第二它是比较低息货币，第三呢就是它流动性还是比较高一点的，因为那它是仅次于那个美元跟欧元之后比较活跃的货币嘛，所以这三个条件之下呢，是吧 carry trade 它就用它做那个融资货币呢也是不奇怪的。还有就是呢，日本央行的行长的那个黑田东彦呢，他上个星期走出来说，就是会维持一个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直到呢那个通胀率呢 达到2%， 对，2%的那个通胀的目标，啊，他还给出了一个时间，就是两年的时间，希望从现在呢，就是0.9%升到上去就是2%的水平，啊，换言之呢，就是日本呢，它的QE 在未来的两年只会加大。不会收回来，对对对，所以日元呢是比较弱的，它欧元对日元跟美元对日元呢，在上一个星期来说都改写了那个5年的新高，所以日元虽然它是收市的时候它回到103.2的水平呢，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机会再冲击104或者是105的水平，也不奇怪。今年年底之前，澳大利亚澳元为什么那么弱呢？主要就是央行呢就是在走出来就是唱出口熟了，我们所说的因为他走出来过去两次的议息的时候，他也说就是澳元比较偏高，对经济不利。还有就是令他觉得很不舒服，就是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央行行长，就是Stevens 呢，就是史蒂文斯了，他说澳元的水平令他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上这个星期四的时候，他走出来了，更明确的说出来了，就是他觉得呢，澳元对美元的合理的水平呢，应该是85.85。美元附近，就是他说了这一句，也给了一个比较价位比较明确的价位呢，所以澳元呢就是跌穿了就是0.9美元的水平，最低呢就是见过0.8963的水平，应该是不要0.8919啊，应该是差不多八九附近呢。这是上个星期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看出来比较弱的货币了。欧元方面呢是比较强，最主要原因呢可能就是欧洲央行呢，它欧盟方面呢要成立一个银行的联盟，去处理那个欧洲银行的里面的。那个不良的资产呢，大家都觉得就是他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欧洲的经济呢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欧元呢是不是抗跌力呢比较强一点？上个星期呢最高曾经见过就是1.3810美元的水平，跟今年的高位呢1.3832呢，其实相差20点左右了。这个星期来说，我觉得大家都把那个焦点呢放在礼拜三跟礼拜四的那个联数据的议息结果了。我觉得无论他是退市还是不退市了，其实市场已经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所以对汇市的影响呢，应该还是比较轻微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了。大家还是可以呢参考我们上个星期的吧波 range 啦， 对对对，因为上个星期我们给的 range 来说还是有一点水准的，水平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欧元呢那个日元呢英镑呢，就是我们给的位呢你都可以开盘就是可以估到那个英镑呢欧元呢也可以买到那个日元要是以上个星期的收市价这样计算的话，这三个货币你开盘之后呢也是有利润有利可图的。 明白。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平时上周会像那个汇市的前间就会给各位的网友免费去看看或者去参考的，但是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呢如果因为同 William Forwards 的网站合作呢，那个 Range 和那个汇市的前间呢将会放在他的网上那里， 如果大家网友 最主要原因就是那边是收费网站， 是的， 这边呢我们还没有收费的时候。 如果大家呢真的是很想了解到安东尼和威廉的那个窥视的前间呢，就到 William Forrest 那里啊，那付钱，然后呢就收听到最准确的那个窥视的前间啊。 啊，对， 我们这里呢只是呢 是比较 启发大家的思考，对窥视的思考，但是那边呢是实战的啊，是会教导大家怎样去了解那个窥视呢，从那个基本分析方面，而且从那个图表方面两方面怎么样去了解窥视未来的预测，令大家网友赚到最实用的钱，最实用的资讯，利用最实用的资讯赚到最实用的钱呢，就是这样的嘛。 这边来说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一起研究，跟分析，就是那个汇市的走势，但是要是有那个实际的价位的话呢，还是我觉得比较公平一点，就是那因为那边是收费的网站嘛，在给钱的时候，为什么所收到的资讯跟这边是一样的呢？所以啊，那边提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要可。这边还是可以保留一点。 所以说，如果是安东尼或者是威廉的 fans 呢，就粉丝了啊，大家就把两边都听吧啊，那边付钱也不是很贵了，只是几百块去了解到。 大家可以进去了解一下了啊， 去了解到那个窥视的情况，而且帮大家赚到钱，很快一个月就 对、 一个礼拜不是一个月，一个礼拜就回本了啊。 上个星期我们这两三个礼拜我们给的 range， 你要重视，你要是付钱的话是吧、到那边去付钱的话，我觉得一两个盆已经可以把那个成本收回来了， 没错， 其他的都是利润的。 没错，所以说呢，如果是他们的粉丝呢，除了听这边怎么分析，因为那边也要目前了解到真实他们预测的价位啊，就是这样的。那这个星期的时间就差不多了，那个窥视的预测就到这里了。 好了，大家都留意一下礼拜三、礼拜星期三、星期四的轮数据的预期结果了。希望下个礼拜跟大家再见了。 好吧，好， 再见，拜拜。